起燃烧的感情，被流言给吹熄，转身回到孤寂。生活的丛林，坚强的游戏，在白天掏空了勇气，在黑夜深不平，不懂错在哪里。我不过是一个很想幸福的人，为什么遇不到会生根的缘分？学着戒掉悲观，负我的都不恨，让心灵完整，美丽动人。还是一个人，生活的丛林，坚强的游戏，在白天掏空了勇气，在黑夜宣布平，不懂错在哪里。寂寞的等一个很想幸福的人，等待着一颗心接受我的坦诚，懂得爱甜蜜中有苦涩的成分，会和我争论，爱却不磨损，相信。当一个很想幸福的人，也必须是能够让人幸福的人。我不怕去付出，也肯承担。